对台湾而言应该是最有利的时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564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92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7，瑞士法郎0.906，加元1.309，人民币6.868，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63美元，卖出1,957.7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晚上10点，美沙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风势微弱同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道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攞牌，可以上 www.tcsp.cl.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在直播室咧，而家有 Kitty 啦，同埋莫莉喺度嘅。Hello， 莫莉。 Hello， Kitty。 系啦，咁啊，星期五晚咧，一阵间敏大人就会加入啦。咁不过咧，我哋十点钟开头咧，一如以往就会有李亚力咧，同我哋推介一下电影嘅。Hello，Eric。 Hello，Kitty 好，莫莉好，各位朋友好。 系啊，今晚系我哋回复呢个两个钟正常之后，第一晚同 Eric 再倾偈啊。系啊，等咗好耐。系啊，我谂喺呢段时间，你应该储咗好多戏或者剧可以同我哋讲啦。 系啊，冇错冇错。咁当然啦，因为疫情关系，大部分都系喺啲平台上面睇嘅。 系系，睇下我哋有冇撞啱睇埋同一套。 系啦 ，OK。 喺呢段冇联络嘅时间里面，你介绍边一套 呢 今日 好啊，呢一套呢其实呢我总会觉得系可能大众有可能忽略咗，但其实应该系几好睇嘅一套印度片。 嗯。 咁呢套片呢就新㗎、今年先上 N 台 ,N 字平台嗰度播㗎啫。咁同埋系即系嗰啲所谓嗰啲独家啦。 嗯。 即系其实应该喺戏院冇播过嘅。 嗯。 OK。咁咧呢套戏嘅中文译名比较撩楞嘅，其实就暂时唔系好有逻辑嘅，即系同嗰个剧情。咁咧就叫做《鬼翼村女》。 嗯。 啊，咁佢英文咧即系其实都系印度话啦，咁就喺度叫 Bobo。 Bobo。 Bobo。 Bobo。 系啦，咁啊译出嚟叫波波啦，即系我哋中文译出嚟嘅 Bobo。咁呢套片嘅特色系咩呢？够短啊，94分钟。 咦，咁好快睇完咗喎，可以一战喎呢个。 完全系好似一套港产片咁短，但系冇因为佢短就忽略佢喎。咁我开头都觉得佢麻麻地嘅。 但咪住先 ，Eric， 我想问一下 ，Bobo 系印度文系解咩噶？ 系定系人名？ 都系解鬼。哦，系一个 名 嚟。 系啊，一个名嚟，纯粹一个名嚟。 哦哦。 咁即係可能係譬如 Denise 咁樣，即係假設係咁啦，即係大概係呢、這個都係個名嚟。咁當然我哋因為唔係好成日接觸到印度嘅嘅姓或者名咧，咁我哋都唔係好知道係字，我諗有字嘅。 係 好啦，咁呢套戲咧雖然係得九啊四分鐘啦，咁咧佢就有一個女導演身兼編劇， 嗯， 即係佢呢套係佢又自編又自導嘅、 嗯， 叫做安薇塔特特。系，咁佢唔算拍咗好多戏嘅啫，吓，咁呢一套应该系最新噶啦、嗯，但系就我觉得话喺呢个导演好有心啊，好有客气， 系， 吓，咁啊，所以拍咗一套都算系一个好特色嘅一套电影啦。 哦，但系同佢以前拍开嗰啲嗰个作风同唔同咧？ 佢应该唔同嘅，因为佢上大电影，即系大银幕嘅，咁佢嗰啲比较长。 哦。 就反而嗰啲戲比較長， 係 係係，但我就冇睇曬舊戲，即係佢嘅舊戲嘅，咁、嗯嗯、但係睇資料咧，其他啲戲都比較長，即係唔係好似呢套咁。可能 其實通常印度片都長噶嘛，好少話九十幾分鐘就搞掂喎。 兩個鐘起步㗎啦， 係咯、嗯，因為又有歌舞又成咁樣噶嘛。 冇錯， 所以呢套係咪都有歌舞？ 佢 真係有 主要咯，即係唔會突然間再歌再舞嗰只啦，佢中間有少少。是屬於劇情裏面的、 嗯、歌舞， 其實我都不知道是否叫歌舞，因為它有個祭典這樣的、 哦、 它就有人在做一個祭典，但那個那個祭典只有30秒而已，我們看到、 哦 咁唔坑啦，唔坑啦，咁就演員都係比較新嘅，個、嗯、女主角基本上都係冇乜拍過戲， 嗯， 咁、啊、但係又係唔係太熟佢啦，咁所以就唔知道。反而個第二男主角咧，就我有印象見過佢拍戲嘅， 嗯、啊，哦，印度演員你都認得咁犀利， 係咯， 佢個樣易認啲，係、哦。唔系， 净系我净系认得嗰个来自星星 嗰 个 印度 刘德华系啊。咁呢个女主角靓唔靓先？ 呢个靓嘅， 通常印度女仔靓噶，又瘦喎。 系啊，佢演到村女， 嗯， 跟住去咗做，因为其实佢最后做咗个领主夫人嘅。 系 领主即系咩啊？ 领主即系地主咯。 哦， 吓、啊，领主比较西方嘅叫法， 系系。 即係佢領土好大， 哦、okay, 有塊好大嘅地咁， 係 嚇咁誒，佢嗰個兩個層次佢都演到嘅， 嗯， 即係演啲少女無知少女啊嗰種天真又有啦，跟住去到後面做咗領主夫人之後， 係 佢嗰種好似大宅門嗰啲咁嘅嚇嘅 話事嘅 嚇話事人，咁佢又演。咁同埋佢其實同一時間都要演另一個角色，咁我覺得佢其實三方面佢都做得唔錯。 嗯， 咁、啊、另外一個角色係咩啊？ 一間話你聽， 就係鬼咁啊。 係嗱，咁係冇錯，聽落係因為鬼影村女咧，咁大家都以為係一套鬼怪片啦。 係咯， 係啊， 嚇唔係㗎？ 好似冇鬼片，佢係用一套鬼怪片嘅殼，但實際上咧係一部社會電影嚟嘅。 嗯。 咁、啊、其實如果睇完之後，我會覺得其實佢同《聊齋》好似， 哦咁搞笑， 係啊，即、就、係、是、好似 印度版《聊齋》， 差唔多係， 係， 因為佢其實佢個背景咧，個古仔背景咧係一個所謂嘅童話傳說， 嗯， 咁、啊、當然我冇去查究竟佢呢個傳說係咪真啊， 嗯， 咁佢就話有一個傳說咧，就佢嗰個領地裏面咧就有一個女巫。OK， 咁、mm-hmm. 魔女啊，即系魔女啦。咁、mm-hmm. 咧，佢就会害人嘅。咁佢最大嘅特色系咩咧？佢住喺树上面。 嗯。 咁而且夜晚出没啦。咁咧最大嘅记应系咩咧？佢只脚咧系反向嘅。 吓、啊。 反向。 即系脚踭喺前面。 系脚趾向后边嘅。 嗯。 咁佢行路系褪后定向前噶？ 向前行嘅。 哦，系。 咁、啊、呢、這个佢一开始就已经用一个古仔嘅形式讲出嚟噶啦。 系。 咁所以其實係一個童話啲嘅方法咯。咁但係實際上當然呢個鬼怪就是、一隻鬼怪啦。咁、 嗯、 但係佢實際個餡咧，嗰套電影嘅餡咧係講緊印度一個好嚴重嘅社會問題， 嗯、 就係同妻嘅習俗， 哦、 即係到今日都仲有嘅喺啲偏遠少少嘅地方。咁我要考下你哋啦，你知唔知同妻同同樣式有咩分別啊？ 同样式系咪细个好细个就已经俾人卖咗去陪个陪啊？我估同样式系咪由细玩到大青梅竹马嘅？ 近似啦。 系同妻咧，就真系可能一个成年男人就娶一个小朋友咁样。 系啦， 我估 啱啦， 系咩？ 估啱咗， 头先话 大部分啱，同妻啱嘅， 系 啱嘅， 系同样式我估。 系， 我估同样式就系咧，你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话指住，诶、哎，你第日个女咧就做我个仔个媳妇，新嘅老婆啦，咁样，咁跟住可能去到某个年龄嘅时候先至娶佢，但系好细个已经认定咗呢一个就系啦，咁即系落咗订咁咁解，系咪啊？ 阿莫呢嗰个咧叫指腹为婚，咁系通常都系同年嘅，即系一个 same age， 即系同个年纪嘅。咁中国嘅同样式咧，其实咧一般嚟讲咧，老婆系大过个老公嘅， 哦、 因为其实个细路仔咧系惊养唔大，咁所以咧就会买一个即系可能贫穷人家嘅一个女仔翻嚟，就好似家姐或者工人咁样照顾个细路。咁、到大嗰阵咧就顺便嫁埋俾个老公嘅。 哇，咁呢方面。呢方面又对，即系同我哋嚟讲，佢又开放好多。因为我哋传统成日都觉得，应该系要个男嘅大啲，个女嘅系应该要细啲啊嘛。个老婆 系啊，中国观念不嬲都可以接受到女仔大过男仔。 嗯， 系啊，不嬲都系咁，即系传统上我哋都接受。好啦，咁但系同妻就唔同啦，同妻就正如头先阿 Titi 讲啦，其实系一个细路女，真系细路嚟嘅，系真细路。嫁俾一个成年男人嘅，咁有时咧就即系如果好极端嗰啲咧就 系 爷孙咁嘅辈分咯，即系年纪相差到咁，所以呢个一个其实之前都有啲电影讲过噶啦，即系有啲地区嘅同妻系大概13岁、14岁就要嫁啦，咁有啲咧就极端啲嘅就系可能4、5岁啊、5、6岁啊咁就要嫁过去。咁啊嫁過去就喺夫家嘅屋企度生活啦，當然咁啊直至佢大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佢由細到大，即係佢喺另一個家庭生活，咁究竟佢個角色係點樣咧？呢度亦然係一個令人非常之舊病嘅一種習俗咯。咁但係今時今日嘅印度都仲有出現，我有時睇新聞都睇到。 係佢哋就係同妻呢一隻嘅。 同妻呢個印度電影係同妻。咁雖然個內容咧好沉重，但係導演好叻。佢拍出嚟咧，好似一个超现实嘅童话故事咁。系啊，咁当然有原因啦吓，咁原因就大家自己谂啦。 系。 同埋我突然间喺度谂咧，即系啲小朋友13、14岁，即系我讲翻我以前啦，我都未知自己喺个人，即系喺呢个世界里面做紧啲乜嘢。何况嗰阵即系原来而家有啲人已经系嫁咗去俾第二个人要照顾老公，又或者可能已经要做其他嘢嘅时候，啊，即系佢哋点生活嘅咧？佢哋都未識照顧自己，就已經照顧其他人。 係噶， 哇，好叻啊！佢哋真係 當然會有大人去教佢做嗰啲嘢嘅。咁但係，畢竟都係你要咁細個，應該係受到自己家庭嘅父母嘅疼錫。咁但係你去到人哋屋企嗰陣，雖然你個名叫同樣式啫，但係都係做工人咁做，咁亦都會即係受虐待啊、打啊之類。咁所以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咯。咁當然今時今日就算喺中國嘅鄉村同樣式嘅習俗已經即係少之又少啊。即係幾乎係冇乜，我都冇乜，暫時冇乜聽過新聞有講，可能我即係唔係好知啦。咁但係同妻呢件事咧，的而且確喺一啲東歐嘅國家，甚至乎印度都常出現。咁呢個希望有待改善嚇。 咁喺呢套戲裏面，同一啲鬼怪點樣扯得上關係咧？ 咁其實鬼怪咧，頭先我講嗰個魔女咯。 係啦。 咁我講咯噃。咁咧，我不如講下故仔先啦，因為講到兜咗咁大個圈都要講下故仔，唔係大咁似我講乜。咁咧，呢個故仔咧嘅電影故事背景咧係1881年嘅，算好舊啦，係咪？咁嗰陣時咧都係印度嚟講都係男性主導一個社會嚟嘅。咁女主角咧叫波波。好難讀啊，姑姑咁樣。咁咧就係用同妻嘅身份嫁咗俾領主大人啊，即係一個成年人嚟，即係領主嚟。咁咧就佢嫁過去嗰陣咧得幾歲嘅啫。咁咧就但係又接佢嗰陣咧就有領主嘅第三個三弟，即係呢一家嘅三弟，即係領主嘅第三個細佬。咁咧就叫沙提亞。咁佢大阿波波咧2、3年嘅啫，所以都係細路仔嚟嘅。咁所以咧，由接咗過去之後開始咧，咁呢兩個細路仔咧就成日走埋一齊玩啦，又講故事啦，咁啊，咁啊經歷咗一段兩小無猜嘅歲月之後咧，咁啊大個咯，咁啊波波同沙提亞咧就互生情愫，咁咧令到阿波波咧幾乎都唔記得咗，其實佢個 要嫁俾佢大佬， 係領主嘅大人咁啊，咁當然啦，即係只有包唔住火嘅，一間屋有幾大啫。咁後屘咧，領主咧就發現咗咧，佢哋兩個有私情。 殺咗佢哋。 未至於。咁呢個私情咧就純粹係即係嗰啲兩小無猜式嗰啲私情嘅啫。 係係係。 即係仲要比羅密歐與朱麗葉再前嘅。 係、就是、即係心裡面有啲愛慕咁嘅啫。 心裡面嘅啫。係係啦。咁咧就於是乎咧，領主就決定將細佬咧沙提亞咧作送去倫敦。 哦。 咁啊，波波知道之後傷心欲絕啦。 嗯。 咁沙提亞即係好想挽留嘅，但係因為領主奇高一丈，佢就本來話佢，我哋準備一下先啦，一年後先送啊細佬走，跟住咧其實第二日咧就送走咗個細佬，係啦，咁啊即刻就咁啊，所以喊到咧阿波波喊得好淒涼啊，即係講一聲拜拜都冇機會咁。咁咧最慘係咩咧？即係當領主知道呢、這個波波個心裏面早有沙提亞細佬嗰陣時咧，就妒忌心就轉化成憤怒。 嗯， 咁咧就將阿波波咧毒打咗一頓。 嗯， 咁啊打到佢好凄涼嘅。咁之後雖然都揾翻個醫生去照顧佢啊，咁但係咧已經唔睬呢個女仔啦，即係佢覺得呢個老婆已經唔係我老婆啦，咁、佢就走咗去啦。咁但係咧雖然佢喺間屋度啦，咁但係波波都受咗好多各式各樣嘅虐待，因為屋企仲有其他人。 嗯。 咁為咗要報復呢個殘害佢嘅丈夫，同埋呢個喺呢個傳統嘅禮教嗰度咧，波波咧決心咗積累咧，就化身成為當地傳說中嘅魔女咯。 係， 即係佢同一時間要做一隻鬼，一隻鬼怪。 係係 嚇。咁其實故事開頭係倒序嘅，咁所以故事一開始咧就係沙提亞喺倫敦翻嚟啦，翻到呢個大屋度。係。咁佢就發現，哥哥即係領主大人咧，唔喺屋企，就可能去咗得你咁样，咁咧就，但系咧，因为佢好得意嘅，佢屋企咧有三兄弟嘅，大哥、二哥系孖生， 哦 ，OK， 咁但系大哥就系领主啦， 系， 大妈系领主啦，细妈咧就系、是、有弱智期，有弱智问题嘅， 系， 咁佢发觉咧，大哥就已经离家啦，即系去咗外边啦，但系咧细妈就死咗，咁、因为细妈死咗咧，细妈个老婆咧就被逼出家。需要做剃光头啊！咁、而一路都留喺屋企嘅波波咧，就摇身一变咧，就成为好似大宅门嗰种咧话事人。 系佢、看住头家啦。 系啦，而且佢嘅表情咧或者行为咧，非常之神秘莫测嘅，好似咩事都知道，好似咩事都管咁样。咁领地嘅人咧，都好多人嚟会嚟问佢意见啊。 系 咁就由于佢沙提亚翻咗嚟之后咧，呢、這个村庄就开始即系。发生咧，接二连三咁发生啲神秘嘅死亡事件、死者咧通常都系男人。咁就呢个外来嘅医生，因为佢一路呢个外来嘅医生领主叫佢嚟照顾阿波波之后，就一直留低啦。留低咗几年啦。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外来嘅医生咧就成为最大嘅疑凶啦。咁咧成套戏咧就透过沙提亚去追查呢个案件咧，就逐渐揭开咗过去咧喺五年里边发生嘅喺波波身上嘅种种悲剧。唉，我何入嘅？ 系，我觉得咧，可能因为嗰个导演编剧系女人啊，所以咧，可能佢攞嗰啲即系情感啊，或者嗰啲角度咧，会即系令你睇得更加即系戥佢阴功啊！即系从女人嘅角度睇翻女人受嘅遭遇啊、虐待啊咁样样。 你听头先你阿力嗰刻慨叹，你已经知道，男仔都已经觉得佢好悲惨同埋感动。 系啊，真 系 好悲惨。咁我觉得，但系最感人嘅地方系咩咧？即系当然，女主角嘅经历系因为佢倒叙啦，所以我哋开头嘅感受系要慢慢嚟嘅。 系， 即系你睇个戏嗰阵。咁因为我哋一出见到女主角长大成人。即系嗰段时间咧，其实佢已经一个高深莫测嘅女人噶啦。即系佢嗰啲笑容咧，同目光系完全相反。即系好似望住，即系佢演到咧，好似一只望住你笑，但系准备食你嘅老虎咯。 系， 但系佢演到咁样嘅可以。 深藏不露。 好犀利嘅，即系你佢碌大只眼望住你咧，你会惊嘅。但佢笑紧。 咁、个波波即系而家，即系我哋喺电视机见到嗰个啦，几多岁到啊？ 我估佢大概系5岁到咯。 哦， 佢讲嘢都几流利嘅，但系佢咁细个，应该系得5岁到6岁到。 系， 咁就被送咗过去。当然嗰晚即系冇嘢发生嘅。 嗯， 即系佢都要等佢大个。咁其实咧，佢一路都。如果我睇套戏里面咧，领主大人咧系未同呢个波波咧行礼嘅， OK， 5岁喎， 未洞房嘅， 唔系即系大个咗之后， 系长大噶嘛，因为喺即系因为佢未洞房嘅，咁但系因为佢发现咗佢同阿波波同个细佬有呢个私情， 嗯， 佢就已经送走咗细佬，同埋打到佢残废啦嘛， 系， 所以佢之后根本就冇理佢，已经走咗啦， 系， 咁所以就呢一个系最即系。点讲？一个好唔合理嘅一件事咯，即系你又要两个细路喺度长大咧，即系同妻都系好奇怪嘅问题。 嗯嗯， 吓，即系两个细路长大，自己有即系已经有所情感咁。咁但系佢又唔系喺度，佢又要服侍住阿老公，即系服侍领主大人，好奇怪嘅成件事，好奇怪。 系 咁，所以我哋即系作为一个唔系印度人去睇呢件事，我哋觉得哇，唔可能噶呢件事，点解会咁噶？ 咁到最后会唔会释怀咧？即系嗰个觉得不公平啊，或者戥佢惨、戥佢阴功啊？睇完到最后嘅结局，会唔会唉咁都算出翻啖气咁 啊？嗱，个结局咧就两套悲剧嚟嘅， 都系悲剧， 两种悲剧系两种悲剧。咁、 哦、 但系佢又唔系好仔细咁样。因为第一个悲剧咧就系、是因为追查的过程咧，沙皮亚就失手令到后院火烛啦。 嗯， 佢个后院系讲紧几多十亩地咁大嘅后院， 系 即系好大嘅地。咁、变咗咧因为沙皮亚即系阿波波咧已经系魔女啦嘛，咁变咗佢喺树上走嚟走去嘅啫，咁最后就。疑似懷疑佢係被燒死咗嘅。 哦， 咁、但係咧，因為曾經虐待過或者害過波波嘅人咧，都相繼死咗啦。咁最後領主就翻嚟啦。 哦， 咁、但係 佢死唔死啊？ 係啦，都要嘅open ending 啊。但我哋見到波波已經化身魔女出現啦。咁咁所以即系系啦，咁但系拍出嚟成个效果都仲系好童话式。 系、听落去好似好沉重，但系点样睇落去又好童话式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套《鬼翼村女》啦，九啊几分钟、快快脆咁样就可以了解到呢一个印度嘅社会问题啊！咁啊，今晚多谢晒你阿力同我哋嘅推介啦，下个礼拜再同你倾过。 Okay, Thank you， 拜 拜 拜 拜。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活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如晒，寻觅同伴笑着虚艾，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冬月那族群，寒风中抱紧，望着岁月漫长去到。正对抗凶狠，受过中东的教训，那 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挨，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直，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报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 吴业坤，原始心态，十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向香港通报，十二名本地男女涉嫌非法入境，正被内地执法机关拘留。据了解，案件交由深圳市公安局办理。北京刑事律师张东石表示，就嫌疑人本来在香港涉及的罪行，相信可能会在内地当局就非法入境罪进行处罚之后，再交由香港警方处理。若果嫌疑人涉嫌在香港违反港区国安法，不排除有机会案件严重由内地法院处理，但港区国安法刚刚实施，未知会怎样定性，哪些重大复杂案件会由内地当局处理。他又说，侦察机关最多可以拘留嫌疑人37日，认为证据初步构成犯罪，可以申请逮捕，获批后侦查机关有5至7个月时间办案，若果申请不获批，可以取保候审居于内地的登记住所。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下星期二推行，为期至少7日，明日起接受网上登记。全港设有141个社区检测中心，主要是体育馆和社区会堂。市民进入检测中心前要量体温、出示证件以及确认预约短信，完成后从指定通道离开。至今大约有6000名医护人员等协助检测，会采集鼻腔同咽喉混合拭子样本。政府说，样本瓶不会标示个人资料，样本同结果会在1个月内删除。负责统筹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呼吁市民参加。港铁表示，沙中线整体工程进展良好，其中大围至红磡段将于明年第三季通车，红磡至金钟段将于后年第一季通车。由于要配合港岛线的月台，沙中线的列车会使用9卡车行走，而现时东铁线的12卡车会逐步更换为9卡车，预料需时18个月。由9月12日开始，东铁线的新列车和新进号系统会投入服务。港铁表示，新列车在南韩制造，已经测试和演练，在更换列车的过渡期间，港铁会有适当措施协助乘客，并会加派人手在月台协助维持秩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健康理由宣布辞职，但会留任至自民党选出继任人为止。安倍在记者会表示，6月例行检查时发现溃疡性结肠炎有复发迹象，上个月开始感到疲劳和失去动力，到今个月上旬确认复发，需要服新药、休息和继续治疗。安倍说，不希望健康问题导致重大决策错误，或者令工作未达到人民期望，因此决定辞去首相职务，向国民由衷致歉，期望他们谅解。又说不会评论潜在继任人选，但认为下任首相应该继续努力对抗新型肺炎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547点，升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91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5.43，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2，人民币6.871，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27美元，卖出1,956.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 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风势微弱同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思芬，你前日先失恋咋喎，你咁开心嘅。 Hey, Kitty， 有阵时嘅嘢旧嘅唔去，新嘅唔嚟。 哇，你咁快有新恋情，不过你小心啲好喎。 哇，你咁黑心一个人。 唔係啊，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思芬同崔杰彤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喺失意嘅时候遇到嘅人到底係白武士啊，定係另一个烂摊子啊。On a Saturday night。 在这个充满无力感的时代，讨论政治哲学还有什么意义呢？ 正正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这么差，其实我们反而更加需要一些严肃认真的思考。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会给多些力量给我们，因为你知道自己所坚持的是对的。 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开卷乐会请来中大政治及行政学系副教授周宝松，介绍第13届香港书奖的得奖书 《我们的黄金时代》。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无理敏感时刻。 嚟到8月28日星期五啊，敏感时刻依然都系冷知识嘢，死啦！啊，敏大人，今日咧啊，踢咗 Kitty 出嚟先，我突然间好想抒发自己感受，因为我输得最差， 所以你希望当 Kitty 系冇到嘅， 唔系，我唔觉得。诶，电话入面有 Kitty 添 ，Hi，喂，做电话人咧通常都输。 我唔 觉 喎， 我唔会赖个电话 喎。 OK， 咁啊，今日咧又是正式开始啦。每个礼拜一次嘅冷知识嘅，今日就敏大先定我先？ 我先啦、 啊，好 醒你哋啊， 系咪真系醒我哋 醒啊？系啊，边个答先都唔紧要，最紧要答对， 好 就有两分噶啦呢条。 哇， 好啦，准备啦， 好啦 ，准备啦。冇人讲嘢嘅， 问题系净系营造一个紧张嘅气氛。 好啦，准备啦， 好。 莎士比亚系边个国家嘅人呢？ 英国。 无理你唔答， 我唔知喺边，我唔知意大利定英国啊。 你乱噏啦。 喂， 听到，你答咗英国，我知道。 系 我意大利 William Shakespeare。 意大利 ，OK， 唔好意思，帮唔到你啊，冇你， 即系英国啊， 系啊，英国啊， 哦 ，Kitty 即刻有两分， 系， 我都肯定系英国啊嘛，系咪啊？ 因为听讲系咪你曾经去英国游玩啊？ 但我又好似冇睇过佢啲展览， 即系你冇睇佢嗰个故居咁样。 我冇啊，莎士比亚冇 啊，净系去一个Sherlock Holmes 呢个福尔摩斯。 系，同埋歌德喺德国噶，好似系嘛？歌德 系啦， 咁我净去过呢两个人嘅故居咋？ 系， 但系你已经冇， 但系你已经攞咗两分啦，好轻易面对。 粉晒话送噶嘛呢两番鸡， 我都攞唔到啊， 所以我都冇嘢好讲。 你明我几弱啊？ 我觉得以后星期五佢会告假。 系啊， 唔系，但系咁样吓，即系如果你可以喺咁嘅环境当中咧，都好乐观面对啊。喺逆境当中啊，即系星期五成日输你都翻咧，就证明咧你好强啊。 我成日觉得问大人真系好，俾到好多正能量大家，即系一个好妈妈，锡你一啖啊。 即系好似打牌咁啫嘛，系咪？你系咪输？你系咪输就唔再打唔会噶嘛？系咪先？ 好好嘅比喻啊， 会赢翻嘅。 系啊，你总会赢翻嘅，总会一两铺赢翻嘅。 呢啲就系赌仔心态。 系啦，好。 咁啊，就系呢个问题啦。 系 系 嗱，咁跟住当系呢一个叫排除万难题啦。 系 呢条都系两分啦。嗱，你俾你搏一搏啊。好啦，喺呢一个四大悲剧当中，系啦。咁而家咧，我就想读一啲名字俾你听，系书名啊，或者莎士比亚作品嚟嘅。 系 系 边一出唔系四大悲剧？ 哦。 OK， 好， 第一哈姆雷德，第二呢、這个叫 Othello 啊，奥我又唔记得咗，总之 Othello 啦， 呢、个一定系啱嘅， 呢个 King Lear 呢个李王，跟住 Macbeth 马克白，同埋罗密欧与朱丽叶，边一套唔系四大嘅悲剧咧？ 肯定第一个， 我知道， 边一套唔系、啊？ 第一个。 你让你答啊，第一个， 一系第一个咧，第三个。 哈姆雷特啊嘛， 系啦 ，Hamlet 啊嘛， 系，一系第一个咧，第三个。 第三个系 King Lear， 系 呢个李尔王， 系 第三， 系 第三。 King Lear 唔似嗰啲外国名。 好，跟住啊 ，Kitty 咧， 我嘅答案就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哎呀 ，Kitty 又攞分， 真噶，我成日以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系佢嘅。 是他，我而家问边套唔属于四大悲剧 哦，哇，咁惨都唔属于， 系啦，点解咧？ 咁惨唔属于， 佢就系唔够惨啊！ 哇，死埋都唔够。 系啦，因为咧，即系我要同你咧，就系define 下咩叫悲剧英雄，系啊，呢个 tragic hero 系。 啲 tragic hero 咧，即系唔系话你遇到不幸咧，你就一定系呢、這个悲剧英雄嘅。即系如果你系嗰种自己攞嚟衰啊，即系好似有啲即系爱情戏啊咁样，即系明明你系都要过个渣男咁样，系咪？系都要跟佢五十年咁，跟住又要帮佢还债咁样，咁你就唔系一个悲剧英雄啦。 系因为你自己攞嚟嘅。 因為你冇嗰個 struggle 即係你冇掙扎過你自己攞嚟，即係有啲咧就即係其實悲劇咧，悲劇英雄咧就要有幾個滿足到幾個條件嘅。第一你有悲劇成分先啦，第二咧要掙扎過嘅， 哦要掙扎 過 嘅， 係啦， 唔係逆來順受就算嘅， 係啦，咁唔係點英雄啫？ 哦 ，OK， 咁啊第三咧就係其實最尾你都擺脱唔到個命運嘅。 哦，咁系呢个好明显。 咁而第四咧，你之所以摆脱唔到命运咧，即系当中咧系即系有外来因素，亦都有你自己嘅性格嘅缺陷啊。 哦， 即系呢四种啊，系。 哦，哇，原来系咁噶。 系啊，咁所以嗱，譬如讲， 我以为佢直情死晒啊，嗰啲咧就已经算系悲剧啦。 咁唔系净系死晒噶， 两个死晒仲唔系？ 即系譬如你讲呢一套嗰套咩啊？就是、地球死一半人咁啊，嗰套叫咩啊 ？Avenger 系 Marvel， 阿 Marvel 系咪？ 复仇者联盟 咁样。咁你死晒嗰一半人咧都好悲剧噶嘛，但你唔会理嗰半人噶嘛，因为嗰半人咧系冇即系冇拨入咗我头先讲嗰啲界定入边嘅。你第一你同佢唔熟啦，你睇死边个系啦。第二你又唔知佢有冇抗争啊，咁样亦都唔知道佢哋系咪即系被命运作弄啊咁样咯。 系 即系吓，但系嗰啲英雄本身咧，你觉得佢系有即系由自己又试过争气，但系即系无奈。都即系事与愿违咁咯。 咁黑寡妇算唔算悲剧英雄啊？ 佢都算 嘅。Iron Man 就唔算啦，肯定。 Iron Man 系啊，佢咁有钱， 唔係佢都有，佢都有個悲劇嘅。佢個悲劇就係佢太認叻啦，係佢成日好忙住認叻， 性格缺陷。 係啦，如果佢快啲即係早啲啊，間公司有成就嘅時候已經賣曬啲股票，然後佢退休，佢真係唔使死嘅。 原來係咁。好啦，係咁啊，而家咧就已經講咗暫時咧就係莎士比亞嘅阿敏姐呢兩個題目，是都係 Kitty 攞分。咁啊， 四分喎，佢已經 去咗一粒粒四分，係跟住我係零分。 电话事啊， 冇咧。OK OK OK， 下个礼拜我做翻电话，攞多啲分。好啦，一首歌翻嚟之后咧，就继续啊，冷知识嘢。 如常挂念，如常痴痴的想你，愿每日能见到你，微雨里感觉你悲喜，如常到达。如常走廊中等你，与你谈谈天气，任你生气，只要共你一起。如常见面，如常凝望你，想轻抚你的皱纹，亲你的额头，紧握你双手，如常的一天，如常与你道别，更有远如隔几千里，借口玻璃，挥挥手远去，永远告别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我哋敏感时刻嘅冷知识嘢，敏大人就讲咗两条关于莎士比亚嘅题目。 嗯， 好啦，之后落嚟啦，就到我同 Kitty， 你觉得你想你先定我先？ 我先啦，等你攞分先。 好啊。你可唔可以又系讲两分题咁？ 系啊， 两其实几分我定咗，一定系 我哋今日 四分题啊！等你答啱就即刻可以追平咗啦。 你四分题啦，我今日唔答啦。 嗱，四分啊，你答啱咧就即刻追和噶啦。 其实佢个压力仲大。 系啊， 我讲明话我杨菜唔答，佢都攞唔到， 咁咪中鱼啊！ 唔系最难搞系上次问大人都话唔答噶嘛。 系啊， 小心就讲咗。 系啦，唔小心。 好嗱，呢条咧，用少少創意去答就應該 OK 噶啦。 哦， 咁咧我就想講一條咧，有關於時尚嘅冷知識啊。 嗯， 就係講有關月球嘅時尚啦。當我哋講月球嘅時候咧，即係就會諗起太空人啦。咁太空人著嗰件衫咧，就係白色嘅太空衣啦。大家有嗰個畫面喺度啊嘛。 嗯， 好啦。到底啊，呢件第一件嘅高科技太空衣能够制造出呢一件嘅衣服嘅公司啊，你估下佢本身系一间乜嘢公司嚟嘅？ 嗯，保暖公司。 本身呢间公司咧系制造啲咩嘅？ 即系佢唔系制造衫嘅原本。 系咪制造衫啊？ 你可能都啱啱地啊，佢咁样谂， 系咯， 只要唔系佢就话唔系啊嘛， 即系嗰啲羽绒 friend 嗰啲咧， 你可以向住呢一个方向去谂啊， 系咪制造羽绒嗰啲 friend 啊？ 羽绒唔啱， 羽绒唔啱， 嗯， 保暖保暖唔系，保暖已经羽绒啦，仲有啲咩咧？衫，保护 要有少少创意嘅，系啦，你保暖咧，跟住谂羽绒咧就好合逻辑啊，因为上到太空咧就要调节个体温啊，件衫又要隔住太空辐射啊，即系要有好多 避孕套，避孕套。 你話要創意啊嘛，要保護啊嘛， 差唔多，追不中亦不止止啊，向自己個方向加少少。少少幻想力， 連病人都出牌都錯， 啱啊！佢而家話你，誒麻煩係佢話你啱啊！ 嗱，遠咗少少，拉翻近啲就到啦，拉翻近啲啲就到啦。 即係從呢方面去諗嘅係咪？ 病人遠， 病人遠，應該問大人你話。咦喂，冇呢你试下搭避孕丸啦，咁 係啦， 如果唔係你攞兩 個，我肯定唔係嘅。 唔係，都係嗱，頭先你第一下係 膠袋嗰啲呀， 同衫有關嘅，咁但係你彈到去嗰個方向，嗰個避孕套嗰方向呢，又好似有少少聯想咁樣喎。嗱，咁我再俾多少少 tips 啊！呢一啲太空衣咧，因為之前真係前所未有嘛，抗苦力金啊呢一樣嘢，咁所以咧佢就要有好多功能啊。頭先我提到調節體温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好緊要嘅，就係咧太空人著咗之後咧要好舒適嘅，佢要因為佢活動啊嘛，佢要操作儀器啦，咁所以咧淨係保暖呢一啲咧係唔夠嘅，要佢可能啊，即係著咗上身之後覺得好舒服啊，活動自如啊咁樣嘅咧。 石子， 石子活动自如、哦， 系啊，活动自如、哦，即系比较贴心少少嘅， 贴心少少啊， 贴身啊， 胸围， 哎啱啱啦，系内衣公司啊， 文大人真系对我好，佢真系唔 系啊， 佢真系唔答，但系佢真系做形容俾我睇，你知唔知佢做手势？ 我系咩？ 我拎咗某人的胸围出来给他看 好了，现在可以戴返先啦。 哇，好犀利啊，好紧张的情况， 紧张啊， 而家是4分比4分啊，不是两分， 是啦， 两分比四分， 两分比四分， 是啊，是啊， 打成平手啊， 耶， 是啦，补充少少啦，就说当时呢，即是 NASA 想找一些公司呢去制造的时候呢，很多参与竞标的厂商呢都是一些长期跟他们合作的军方用品制造商、啊 嗯、 因为他们会觉得最贴切啦，即是用一些、军备的设计的思维去做，样因为又有防护性啊，但是结果整出来呢反而就好像装甲这样、啊 嗯、 即是保护性就够了，防护性亦都够强了，不过呢就很难动、啊、很难以活动，亦都没办法呢为太空人提供足够的保护，到最后呢竟然是第一间本身是制造开内衣的公司呢、 嗯、 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叫做物料啦，去到做那件衣服、 嗯、 更加贴身了。 嗯，原来是这样， 嗯， 我真的没想过内衣公司他自己都应该没想过这样东 西。是啊， 我竟然凭内衣公司，多谢敏大人傻我的，我现在有两分。那好了，那到我问问题了吧， 你自己都答得的。 那就有两分题了。好啦，咁咧就係讲緊一啲关于日本嘅自动贩卖机，即係你大家都知啦，去日本旅行嘅时候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自动贩卖机㗎嘛。咁好啦，咁啊唔係问你平时佢哋最常买啲乜嘢，係想话嘅呢就係原来佢有一啲好奇怪嘅龙溜嘅。其中一个呢就係原来啲自动贩卖机呢，佢原来写住咗哦买晒啦，即係售罄啦，原来唔係个波。原来入面呢係仲有一罐㗎喎。点解佢哋会咁做呢？ 嗰罐 sample 嚟噶嘛 ？display 嚟噶 嘛？我而家问紧呢个系真系有一罐喺度嘅，而唔系问紧嗰啲咩 IQ 题啊？ 你唔系讲佢有俾嗰啲灯打住嗰？ 唔系嗰个胶嗰、那个，系真系仲有一罐嘅。点解？ 咁就两罐啦、啊。 嗰个胶嚟噶嘛，板嚟啊嘛， 嗰、那个板 系啦，唔系嗰个系真系饮饮乜嘅，系啦，即系譬如当系汽水，佢、哦、真系仲有一罐汽水喺度嘅，点解咧？ 因为卡 系咪 吓？诶、啊，你讲先，我让你 嚟。唔系，其实问 tips 嘅就你答先啦。 你问咗 tips 先啦， 一定要 喺、 你问 tips 先啦。 我想问一下，嗰、那个原因系咪好实际噶？即是在操作上面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他才特地剩下一罐在这 里。可以这样说。 嗯， 务求他自己的品质上面都得到一个 我答得未啊？我玩紧橡筋。 我唔知系唔系，但系如果我喺屋企发生咁嘅事，我就个雪柜有啲咁嘅嘢，我就会讲，因为嗰一罐咧就令到新一批嘅饮品咧 review 嘅时候咧，嗰个人知道摆喺边系咪？ 即系点啊？ 嗱，即系如果佢吉晒啊，即系如果佢四格，佢吉晒，咁我点知佢摆茉莉牌啊，定系摆 Kitty 牌啫？咁你要留低一罐，我先知道。 我明啦，即系譬如第一罐系汽水，第二罐系橙汁，第三罐苹果汁。敏达人就惊，如果真系用晒之后咧，咁啊，有人就摆错咗，第一行系苹果汁，第二行先系汽水。 因为真系有人会摆错啊！ 我哋成日揿嘅时候，有时都揿错噶嘛。 系啊， 敏达人创意非常之大， 不过唔系， 但系就错，不过都累紧啦。系啦，累紧啦。敏达可以从你嗰方向，敏达人其实已经好接近噶啦， 好接近， 好接近，亦都从敏达人头先讲嘅雪柜道理好接近。 我估又是入落去嗰阵时咧，因为嗱，如果我如果啊吓里面系空晒嘅话，咁你一嘢我其实唔系好知佢点入嘅，但我觉得如果佢入咧，垂落去嘅时候咧，可能会冚到部机啊，或者冚到第一罐啊，咁所以佢咧就要攞一罐顶一顶住先。如果唔系咧，要卖晒之后，咁跟住佢我当佢垂啲汽水入去嘅时候咧，可能会个冲力比较大啲，射一射力咧。 你两个都差不多了，但是都是错，但你就要从这个客人方面去想，即是我为什么要按这个机器呢，是啦，可能是大熱天時，或者我好需要嘅時候。 咁即係咪即係佢哋呢個國家好有 好細心嘅， 好細心嘅，即係驚有啲咩天災人禍嘅時候，俾你去偷啊？ 唔係，我不如開估啦，好唔好？好，就係話説咩事呢，因為咧，如果咧，即係大家有。即係如果見過嘅話，佢真係成 pack 咁攞出嚟就係唔凍嘅，就入落部機度，喺部機度令到佢凍嘅。佢哋就唔想咧，真係賣曬之後，係啦，佢入曬啲汽水落去嘅時候，一閂埋部機，真係有客人即刻過去去撳嘅時候，嗰罐係唔凍嘅。 為咗 keep 住佢凍啊！ 係啊，所以佢就永遠有第有一罐喺度。係咯，真係好，即係好。 喂，唔係喎。咁如果我同茉莉一齐去揿嘅时候，第一罐反而冻，到第二罐伸入落去嘅，咪又可能唔冻咯。 所以就第二个人唔好彩啦。 都会有呢个情况出现。 咁你提议佢哋以后咧就要留两罐啊？ 系啦，第三罐点咧？ 系啦，跟住茉莉又讲，咁唔公平啊，唔公平啊，咁样。 所以呢一个就系关于日本自动贩卖机点解就话哦卖晒，但系其实仲要一罐嘅原因啊。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终于我仍亦是望以后，你

个新闻翻到嚟啦，呢度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星期五晚有冷知识嘢，有敏大人喺度啦，有我莫莉啦，电话入面有 Kitty，Hello。 Hi， 好啦，我哋继续啦。 好啦，我哋继续咧上呢个英文堂。头先讲到呢个莎士比亚啦，咁我你记唔记得边个人话？ 英国、啊。 不过我明点解你以为佢系意大利人嘅，因为《罗猫与朱丽叶》咧，佢嗰个背景好似系喺意大利啊嘛。咁你啱咁梗系写翻啦，香港编剧写港产片噶嘛。 多谢敏大人啊！ 我谂你系咁嘅意思啩？ 定我冇咁瘀啊？ 咁啊，莎士比亚咧。就叫莎士比亞啦，咁你都睇過咧，即係呢個寫我真情啊，即 Shakespeare in Love 噶嗰套，你冇睇過？ 冇喎、 啊，一套愛情片嚟嘅， 嚇 嚇。咁佢咧就講佢阿莎士比亞嘅愛情故事嘅，咁好得意啦。咁佢就係用佢想像力啦，就係點解佢會寫到《羅馬歐與朱麗葉》咧？原來同佢自己啊嘅切身嘅戀情有關嘅。咁但係其實咧，阿莎士比亞咧鄉下係有個老婆嘅，係啦。咁我今日問咧就係 佢老婆阻拦佢呢段关系啦。 唔系，佢老婆叫咩名？ 吓， 咁应该好难啦、啊。但其实一定识嘅，你哋 即系 Mary 嘅先生嗰啲 喺人生当中一定讲过佢个名字。点解呢、因为有一位荷里活嘅女星，你哋一定睇佢嘅睇过佢嘅电影嘅。咁就係、是、以莎士比亞老婆嘅名咧，就命名嘅、紀念佢嘅、而且非常紅嘅噃。 你講 我有睇過頭先 你講 嗰套戲，其實係咪我估啦，但我唔記得咗個名，但我有睇到嗰套戲嘅。 係 我估《夢露》瑪麗蓮夢露， 即係 Marilyn Monroe。同埋呢個係Shakespeare 係成分嘅。 係我估。 荷里活影星， 荷里活系咯， 哎呀，我咁咪 多到你下评， 系， 我得你下评添。 OK， 近啲嘅，仲在生嘅， 在生嘅 ，OK， 仲在生嘅， 系。 荷里 嗱，我俾啲 tips， 嗱，佢开头咧，即系初出道嘅时候咧，佢成日做公主嘅，咁咧而家咧，佢都做好多唔同类型嘅角色，都好得嘅， 吓。 开头做公主嘅成日 ，Emma Watson， 唔系 Emma Watson， 唔系啊，佢之前做哈利波特咋，妙丽咋，唔系公主嚟噶。 我见佢做美女与野兽嘛。 我估嗰个仙乐飘飘嗰个叫咩名啊？嗰个女仔， 朱莉奥德斯， 系咪啊？跟住之後最近又有 一套呢位女星有同朱莉安德斯做過一套公主系列嘅電影，我已經講到啦。 朱莉亞羅伯斯咁啊， 朱莉冇做過公主，佢一出道以我所識，佢係做性工作者。即係佢同 Julie Andrews 同呢個仙樂飄飄著名嗰個做過一套公主系列嘅戲嘅。 即系做边个咧？做 佢又同罗伯迪尼老做过戏啊，又好似系首先嗰个系咩啊？ 罗伯迪尼老 系，佢做咩啊？其实一讲佢嘅电影，只眼非常大嘅， 眼非常大。 好，我继续讲佢个 first name 系 A 字头嘅，我就实串晒出嚟啦，各位。 A 字头。而家 几 多 岁 到啊？ 而家我正想问你，40岁到啦。 吓咁后生？ 系啊，我估40岁到啦。罗伯迪尼鲁咧，去实习嗰套啊。 哦，我知，哎呀。 阿布 最上邊 係 intern 啊嘛 ，intern 嗰個哦，我知邊個啦，穿巴達的惡魔個嘛， 係啊係啊， 哎死啦叫咩名啊？ 咁佢真係唔係好紅嘅啦， 我記得， 我淨記得佢穿巴 達的嘛 ，Anne Hathaway， 係啊 ，Anne Hathaway 就係莎士比亞個老婆個名啊， 哦， 所以佢咧就係咧原來係 name after 咧莎士比亞太太嘅，咁怪之佢演技都咁好啦， 係喎， 係咁啊，話説莎士比亞咧就係十幾歲就要即係佢哋古代人興早啲結婚噶嘛，咁就同即係呢位太太咧都生咗三名子女嘅， 咁咧亦都係有即係有有兩個咧係媽生嘅。咁、但係咧，即係佢咧就將太太擺咗喺鄉下啦。咁然後就去倫敦嗰度發展啦，就做編劇啊咁樣啦。咁當中都應該有啲風流嘅豔屎嘅。 係係。哇！咁呢條我覺得 Kitty 係抵攞分嘅，因為其實你就算問我，我都唔知嗰個人叫眼、那個大眼妹叫咩名，我就係記得佢叫 Pada。 咁我從今我都唔會怪啲人唔知編劇係邊個，連演員個名都即係好難入到路嘅，原來喺大眾心目中。 係好啦，咁啊問大人又完咗到 Kitty 啦喎。 不過我呢啲唔算冷知識， 算係呢個 算深㗎啦都 係。好， 好嗱，我呢一個咧就係旅遊題嚟嘅。我唔知道你哋兩個有冇去過波蘭咧？ 冇，冇喎。 嗱，原來咧 最遠去嘅泰國。 唔使隔离咩？ 唔系，即系我话我最远去泰国，唔系而家去泰国，我都想继续去泰国而家。 嗱，喺波兰咧呢、這个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斯沃博德金啊。 嗯， 咁嗰度咧就有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耶稣基督纪念碑，直头就系好形象化咁样有一个耶稣像喺度啦。 嗯。 咁就好大座嘅，就有啲似你离远喺大埔见到嗰、那个观音像咁样 天堂大佛，天堂大佛， 唔系天堂大佛啊！大埔咪有个观音像。 啊，大埔个，我以为你讲话大屿山天堂大佛，系 系啦，就都系咁样白色嘅。咁、但系咧，应该都系咁大噶啦，即系好大座噶啦。咁、但系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呢个像咧，耶稣像个头嗰度咧，就有一顶好似皇冠咁样嘅物体喺度、而呢个皇冠里面咧，系装咗啲嘢噶，而呢啲嘢咧，系大家都可以受用到噶。即系换句话讲，呢、這个嘅耶稣纪念碑咧，即系呢个嘅像咧、就唔系斋俾人游客去到打卡嘅。佢、个皇冠上面栽咗一啲嘢落去咧，令到佢有一啲实际嘅用途嘅。到底啊，喺耶稣像嗰个皇冠里面摆咗啲乜嘢喺度，令到大家都受惠咧？ 钱。 你爬唔到上去攞佢啊？因为你真系好高嘅。 太阳能，太阳能板。 向住呢个方向啱啊，都系大众或者附近嘅人咧，起码都用得到嘅。 啊， 呢、這个方向啱啦，问大人。 即系灯塔咁样被人指住方向嘅。 唔系， 唔系啊， 灯都系几好啊， 系因为船嘅先见到嘛，夜晚。 耶稣个头嗰度咁鬼亮啊，灯成并下，我唔好惊开始有啲， 唔系可能 信徒投诉我哋， 唔系即系可能指住东方话俾你听，系嗰边就东方，成 有创意嘅，即系当咗嗰个自由神像， 系 游客可以上去嘅咁样， 系唔系啊？ 其实系擒唔到上去嘅呢一个像，其实都系离远睇打个卡嘅啫，系啦，咁所以咧，佢呢样嘢叫做。造福大家，即系惠及附近嘅人咧，系、你唔需要直接上到去攞嘅。哇，简直就系呼之欲出啦啩！ 我其实我都估唔到， 系咯，雀仔啊，吓、雀仔啊， 佢大家喎、 啊，系啊， 雨水 嗰条村嘅人咧都受惠嘅， 唔系雨水啊， 即系附近。 我本来都想估雨水嘅， 系咯， 我谂住种，所以让你。 佢有啲装置，系啦，佢有啲装置喺度嘅。 发电咁啊，风力发电啲 friend 啊， 唔系电，但系差唔多都系发啲嘢出嚟噶啦。 哦，发咩咧？发蹄腾咁啊！ 唔得啦，唔得啦，你咁 懒得仔咪懒得仔， 你 懒得仔， 你唔好 开估， 开估开估 开估啦。 但系咧。有 WiFi 啊！原来咧喺呢一个， 哎呀，冇人谂到噶。如果我个女嚟到，一定会谂到啦。啲后生嘅， 唔系啊！你谂下，我个 WiFi 咁高，边射到落楼下？ 诶、哎，你错啦， 佢系有啲 OK 噶。 佢有 我叫屋企个 router 唔得噶嘛？ 或者人哋五 G 咧？ 咁啊，咁啊， 系咯。佢摆咗12支天线喺里面，咁咧、就可以发放 WiFi 俾全村嘅人嘅。咁、不过咧，有即系就好似几得意咁啦。但系原来波兰天主教嘅意识都好浓厚嘅，就并唔系话个个嘅教徒咧都好满意呢一个好高兴呢个安排。 嗯。 系啦，咁有少少争议嘅，有因为有啲居民咧觉得哇呢、這个雕像咧好似好太现代啦，仲质疑点解啲天线唔可以放埋一边，一定要放喺耶稣像个头嗰顶冠里面咧咁样。 哦，原来咁，咁但系其实我都觉得嗰度市民几好啊，免费有 WiFi 用啊， 系咯， 系咯， 都系好事嚟嘅。嗱，一阵间啊，一首歌之后咧，翻到嚟继续到我出题啦。咁啊，呢一题 Kitty 呢一题，我同敏达人都冇分。 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场，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说收心奇香，这局里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想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多世就结上当下，跟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放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自称与我失衡，我约你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有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我哋报一报分数先。敏大人今日咧对我哋非常之好，让我哋，所以佢冇分，系啦，咁我有两分，系啦，都系敏大人让我嘅。啊，你嗰条系四分， 我真系唔识噶，我 系啊。 即係問阿 Kitty 頭先嗰條係四分㗎，哇咁傻我嘅你哋、 啊。 不過 Kitty 依然 唔係話俾你答中之後可以平手嘛。 啊係咩？ 真係好傻。 係啊， 好傻啊呢、這個。 充滿愛啊， 係啊，充滿愛。但係其實咧 ，Kitty 依然咧都係多兩分嘅而家。 點解嘅？ 因為頭先問大型嗰條你答啱咗嘛， 仲有 Anne Hathaway 喎， 係啊，好啦，咁所以今次咧繼續到我咧就問問題啦，我依然咧就繼續咧去問一啲關於日本嘅自動販賣機嘅一啲冷知識嘅。咁呢個嘅日本嘅自動販賣機嘅冷知識題，其中一個就係、是、佢入面咧好怪嘅、哦，通常入啲錢落去咧，咁入啲譬如我哋香港就入五蚊啊、十蚊啊嗰啲啦，咁喺日本咧佢就會有得俾你入10 yen 啊、50 yen、100 yen 同埋500 yen 以及1000 yen 嗱。咁多個硬幣都 OK 啦，唯獨是1 yen 同5 yen 佢哋係唔俾入嘅，點解咧？ 呢啲係咪有個窿噶？ 系啊，有个窿嘅。 系咪因为有个窿啊？就 唔系 一 yen 系啦，唔俾一 yen， 即系 同埋边个啊？ 5 yen 1 yen 同5 yen 都唔得。 咁系咪惊佢净系入呢啲细面额，搞到入边塞满晒啊？ 叮叮叮叮叮，问大人又啱咗啦！ 死啦，咁唔好意思，我系问系唔系啫嘛？你再答多次啊！唔係呢個，有時你去街市佢哋都係唔收嗰啲散銀噶嘛， 係佢一毫子嗰啲，係敏達答啱咗一個、哦，不過另外一個答案都類近噶啦。咁、佢就有講，佢就話原來咧呢個日本嘅自動販賣機咧，如果佢要再即係頭先已經講咗啦，放10 yen、50 yen、100 yen 同埋500 yen 啊嘛，仲有1000 yen。如果佢再要擺多一個格仔喺度咧，裝負債裝1 yen 同埋5 yen 嘅話咧，就太多嗰啲格仔啦。咁、樣多格仔嘅話咧，就令到嗰啲汽水就唔可以裝得太多。咁、所以咧就会成部机，因为成部机有限啊，有限啊个位，咁所以佢就摆唔到呢个1 yen 同5 yen 啦。与此同时，如果有人咧走去买一罐嘅嘢饮，当嗰罐嘢饮系100 yen 咁计啦，啲人走去入晒嗰啲5 yen 落去，一扎5 yen 咁入落去嘅话，咁即系话嗰个兜就算我摆喺度都好，就即刻好快就爆晒啦。咁、所以因为咁样嘅原因咧，唔想暂爆部机咧，所以佢哋系唔接受1 yen 同埋5 yen 嘅。好啦，去到呢度啦，俾第三条问题又系关呢个汽水机嘅，你哋估啦。 我而家几分啊？我系咪有两分？ 系 啊，有两分嘢。敏达同我打成平手啦，四分啦。嗱，头先敏达都讲过，就系话呢个嘅日本嘅自动贩卖机会唔会关天灾事咧？天灾会扫一罐俾你咧，咁样噶嘛？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呢、這个嘅日本真系有啲新型嘅自动贩卖机嘅，入面我想话。佢點樣？佢其實原來有一個嘅自動販賣機新型嘅，佢真係有一個嘅 function 係幫一啲天災啊嘅時候嘅一啲幫手嚟嘅。咁佢點樣去做一個幫手咧？一個自動販賣機新型嗰啲， 我估 好 好嚟嘅， 可以匿入去嘅。 错，佢入面咁多汽水罐落，同埋咁细个位，点样匿入去咧？ 唔系啊，都真系见嗰啲细路仔嗰啲玩具机咧，诶，中意啲玩具，跟住喺个即系喺应该人哋攞奖品嗰个口，佢爬咗入去嘅，然后置身喺好多玩具当中，好高兴啊！ 嗰个夹公仔机啫，嗰个够大， 呢个就佢系咪会佢会唔会喺天灾嘅时候俾人任拎噶？ 其中一个 function 就真系会系咁样嘅， 同埋攞冰。 冇冰攞， 冇冰攞， 系，但系佢就话部分嘅自动贩卖机咧喺灾难发生咗之后咧，佢系会提供免费嘅饮料，即系夜饮嘅功能，佢系会有嘅。好啦，仲有几个嘅可以帮到手嘅，开股啦，好唔好啊？ 好啊。 好，咁快就开股啦，你哋谂都唔想谂。 唔系，我以为唔够时间。 系啊，我以为唔够时间啊。 够嘅，够嘅，仲有少少时间嘅。 佢有灯噶嘛，夜晚。 夜晚有灯。 算唔算啊？佢出照明。 类近啦、 啊。如果火烛可唔可以攞水啊？ 剛才火燭就冇得攞水嘅、 啊 啊、但係災難嘅時候咧、有啲機係可以攞嘢飲嘅免費、 啊 哦、好啦、提供少少 tips 俾你聽 啊， 佢新型嗰啲嘅自動販賣機係會有一個嘅揭示板，即係嗰啲攬熒光幕嗰啲 friend 啊， 咁咪通知你咯，有新聞咁樣咯， 係啊。 佢就話咧，如果新型嘅販賣機咧，其實咧而家已經附有一啲嘅有個熒光幕喺度嘅一個顯示板。咁佢話呢個顯示板就係災禍發生嘅時候第一時間會顯示最新嘅情報俾你知道。同一時間咧，佢仲會即刻咧可以話俾你聽，發出一啲避難嘅指示嘅，即係可能話俾你聽，你向邊個方向行啦，又或者你去邊一邊個地方有得避難啊咁樣。咁同埋頭先問大人都估中咗嘅就係話部分嘅呢個自動販賣機咧係真係會有咧喺災禍發生咗之後咧係會有免費一個嘅飲品嘅功能可以提供俾大家。佢話曾經咧喺2011年嘅時候咧東日本大地震嘅時候咧佢係幫過唔少嘅居民嘅。好啦，咁喺呢度啦，我哋又播一部分數啦。敏大人同我敏大人之後又多兩分，敏大人之後同 Kitty 同分啊，都有呢個六分啊，我有四分。 哎呀，我哋又失敗咗 Kitty。 係咯， 我咧真係贏到。 你唔覺意已經答中咗好多題。 唔好意思， 好啦，多嘴啊，應該收聲。下個禮拜我會加油努力啲噶啦。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经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内地向香港通报，12名本地男女涉嫌非法入境，正系被内地执法机关扣留。据了解，案件交由深圳市公安局办理。北京刑事律师张东石表示，就嫌疑人本来在香港涉及的罪行，相信可能会在内地当局就非法入境罪 进行处罚之后，再交由香港警方处理。如果嫌疑人涉嫌在香港违反港区国安法，不排除有机会案件严重由内地法院处理，但港区国安法刚刚实施，未知道会怎样定性哪些重大复杂案件会由内地当局处理。他又说，侦查机关最多可以扣留嫌疑人37日，认为证据初步构成犯罪可以申请逮捕，获批之后侦查机关有5至7个月时间办案，如果申请不获批可以取保候审居于内地的登记住所。食肆晚市堂食暂停一个半月之后，今日起放宽至晚上9点。在尖沙咀一个商场，不少食肆外都有食客等候入座，有火锅店只是做订座生意。市民温小姐刚好同友人外出，顺便吃晚饭。她说可以打边炉好开心，早前没有晚市堂食，自己希望出一分力抗疫，尽量留在家中。住在九龙塘的邝先生和太太专程到尖沙咀打边炉。邝先生说，早前不能够外出晚膳，每日困在家中感到好闷，又形容现在外出用膳可以透气。政府在全港18区设置141个社区检测中心，包括社区会堂或者中心、体育馆以及24间官立学校。较大型的检测中心位于湾仔会展、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旺角麦花臣场馆等。有住在检测中心楼上的居民担心排气系统会传播病毒，增加居民感染风险。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检测场地的楼底高，如果高风险的人流不多，除低口罩采样时间较短，感染风险相对不大。但他提醒，整体设施未必适合处理大量人流，如果参与人数多，应该延长检测期，以免人群聚集，增加感染风险。他又说，如果检测中心的循环通风系统和商场连接，在感染控制方面并不理想。将军澳医院寻日一名男病人离世之后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死者的家庭目前有3宗确诊个案，最早发病的家庭成员是在外卖速递平台 Foodpanda 在将军澳工作的女外卖员。 Foodpanda 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确诊的外卖员联系，会全力提供支援。又表示外卖员提供送递服务的期间一直有严格遵守佩戴口罩的指引，目前已经暂停由他提供的送递服务，直至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 Foodpanda 表示，在疫情下会继续建议顾客采用无接触送递服务，以减少病毒感染的机会，同时会继续采取多项防疫措施，包括提醒外送员、员工和餐厅伙伴保持良好个人、食物和环境卫生的习惯，并且要求外送员在送递期间必须戴口罩，每次送餐前后消毒双手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575点，升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93点，升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28，瑞士法郎0.904，加元1.31，人民幣6.866，英鎊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91，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67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70.44美元，賣出1,971.2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风势微弱和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 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性系两个人嘅沟通方法， 不如我哋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咧，我哋回复正常之后咧，就会有呢个性情中人嘅环节啦。莫莉 系啊，仲会有我哋咧，好挂住，好挂住，好耐冇听到佢把声嘅 Anna。 Hello，Hello Anna， 大家好。 好，介绍多你一次先，我惊啲朋友遗忘咗啊，就系咧嚟自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啊 Anna。咁啊，之前咧 keep 住每个礼拜五都会同我哋讲一啲有关于性啊、爱啊方面嘅一啲知识啦，或者即系点样同伴侣相处会更加好啦。咁啊，隔咗咁耐啦，呢一排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切入好咧？ 系咯， 系啊，其实咧好多嘢都停摆停顿咁样吓。我当我哋协会啦，我哋就其实每两个月咧都会有一次嘅性治疗嘅我哋叫做个案研讨会咁样吓。 嗯。 咁我哋因为疫情各样咧就停咗好耐。咁最近我哋都啱啱系上个礼拜六就举行咗啦。咁我哋通常都会讨论一下啲个案嘅。咁我就想分享一下咧今次我哋两个钟头嘅个案当中提出咗两类嘅。即係親密關係嘅情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係啊，咁我哋咧頭頭咧就係講下啲殘障人士嘅性方面嘅照顧啦。咁另一方面，我哋就講咗一個個案咧，就係可能大家都會比較熟悉，就係話兩公婆咁，可能男方覺得好似唔係咁願意同太太去進行性交或者性生活，咁啊一年可能得三四次，或者五六次咁樣嘅性交生活都唔定嘅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狀態咧係嗰個狀態令我哋諗起啊，其實一方面咧又因為兩件事一齊撈埋咗啊，咁有殘障嘅人士佢又點樣去尋求讓到自己可以親密得到，但係咧健全嘅人士咧又喺度咧身體各方面都係 OK， 但係又唔想親密喎，唔想親熱喎，咁我覺得呢個現象咧，咁啱係去一齊呈現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值得同我哋啲聽眾一齊探討一下咁樣。首先我都想問一下，即係大家覺得即係譬如話啦，一啲嘅最近都我都有見過啲個案咧，即係譬如佢係如果係。唔係真係過案，即係接觸過一啲人啊，譬如佢係可能係睇唔到嘢嘅，或者係身體有啲殘缺嘅，咁你哋會想像佢哋嘅性生活係點樣呢？ 咁都要係咪睇下佢邊一方面唔方便咧？係咪即係譬如我估啊嚇，即係如果譬如可能四肢唔係咁方便嘅，咁可能喺呢個性方面咧就會。变得会比较被动一啲，或者都会有啲困难啊，咁样 系，即系可能喺个身体啊、体位啊各方面，你觉得唔方便咁样啦，系嘛？ 系啦， 即系等于我哋以前都有讲过一啲嘅，可能系病痛嘅各样，系要适应啊，咁调节吓。咁头先就讲紧佢哋可能系会系唔知点样或者唔方便系点样样吓，但系我哋今次即系请到啲嘉宾嚟讲，就系话其实有啲残障嘅人士咧，即系譬如我谂以前曾经提过，譬如你想象一个人，譬如系中风咁样样，佢得翻个头喐到嘅话啦，咁佢哋又点算好咧？点样去亲热？或者佢哋嘅需要系点样解决咧？ 抚摸佢嘅皮肤， 系啊，好啊，冇理，系啊，就系咁样嗬。咁我哋都睇到咧，最近就系有啲片睇到，譬如一对情侣，佢都系下即系身体系喐唔到啊，咁个头部喐到啊，咁当时就系会有啲嘅工作人员即系帮佢哋两个，当然冚住被，然之后佢哋都着住衫嘅冚住被，但系会帮佢哋咧，男仔就搬翻男仔，女仔搬翻女仔，等佢哋搬到大家身体接近，等佢哋起码可以亲吻得到啊，或者系能够大家互相皮肤可以接触到，即系听佢哋讲点样去让到佢哋可以有啲拥抱啊咁样样咯。 sorry Anna， 我想问一下，即系详细少少头先你讲嘅情况，即系如果一对 couple 佢哋两 两个，即系都系身体唔方便嘅，有残障嘅。咁喺佢哋呢一个亲密嘅关系上面咧，可能系会需要有其他人去帮手去做到呢样嘢。哦， 系啊系啊系。 但系佢哋自己会唔会觉得尴尬咧？ 唔系啊，佢哋自己系叫人嚟帮手啊。 哦 ，OK。 啊，即系咁，当然就一个男嘅义工就喐个男性嘅身体，一个女嘅义工喐个女性嘅身体。咁就系可能大家都系瞓喺度啊，都系着住衫嘅，冚住被啊，咁样吓都系。咁不过问题佢人哋搬，帮佢哋搬得接近对方，佢哋会讲我要点样样系近边个位置啊。咁当时我哋睇嗰个片都系令到佢睇到佢哋点样啲义工帮到佢哋，起码系面对面啊，或者面前面啊，或者系可以做到亲吻啊咁样样咯。咁所以我哋即系当时就会喺度谂其实本身我即系俾嗰个讲者嘅题目叫做 reclaiming sexuality， 即系佢其实一个嘅残障人士佢嘅性同埋嗰个亲密同人接触嘅感觉，佢点样可以系自己可以系攞翻出嚟咧呢样嘢吓？咁当时咧我哋都会发觉，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以为佢哋第一唔知佢哋有冇咁嘅需要啊，其实一样都系人嚟嘅，佢系生命，佢就有呢啲亲密嘅需要啦。同埋佢如果系有好嘅伴侣啊，又有相爱啊，可能大家亦都会系感受到个连结感，人都会健康一啲啊吓。咁当中我觉得嗰个讲者所提出就系一个概念，就系话我哋天生系有黄皮肤、白皮肤咁黑皮肤，咁但系有时候一啲残缺咧，可能如果假设系天生都系咁嘅时候咧，佢就等于系一种皮肤嘅颜色咁样，咁所以佢哋其实都一样可以系用自己嘅身体，如果揾到喜欢嘅人咧，佢应该都可以享受一样嘅亲密啊咁样样，咁就不受于话嗰个因为身体残缺而要自卑啦。咁当时佢出个概念，佢话以前可能嗰个残障人士就会觉得喂你咁你正常嘅人，你同我有残缺嘅人一齐，你有冇 OK 噶？ 系系系， 好冇自信咁样问下。咁但系而家咧，佢提出个概念就系呢啲人可能而家系唔系 Are you OK， 而系 Are you ready？ 即系变咗佢系 being empowered， 佢有呢个咁样嘅充权之下去同人建立一个亲密关系咯。 系 Anna， 我想问翻一个在前翻少少嘅步骤。头先虽然你就话会有啲义工去帮佢哋去个性嘅需要啦解决，但系咧反而会唔会你哋咧就要辅导翻多啲呢一个嘅伤残人士？因为伤残人士要开口话俾你听，我有性需要啊，你可唔可以帮我解决？其实呢个都系好难要佢哋开口嘅事嚟噶。咁呢个又需唔需要你哋多啲嘅辅导佢哋咧？ 首先我哋咧，暂时我自己亲身接触个个案就未，唔系话有啲残缺嘅人士。唯一试过有一对夫妇就可能个丈夫系即系电单车啊撞亲，咁佢只手啊受伤，即系好耐都唔好翻啦吓，年纪都系要保护住只手咁样样，即系搵个布包住手。咁佢觉得会对佢哋嘅亲密有影响咧，好似感情都有啲影响咁样嘅吓。咁但系就都系一个嘅访问嘅 case 啦。咁但系就未至于话佢去到个性功能有障碍要寻求性治疗，就未系咁样样咯。但系你话沟通亲密嗰啲，因为太多嘅变化嘅身体生活啊咁样样，咁身体嘅变化导致生活都有其他嘅变化，大家需要啲时间调节同埋适应啦。 系听到呢度咧，我有个疑问啊 ，Anna， 就系头先你举个例子。就是双方都是身体上面有残障啦，咁可能咧佢哋更加明白到对方嘅感受，咁会唔会系一方即系两个人其中有一方有残障咧，反而喺性生活更加难协调咧？因为可能即系大家嗰个沟通上啊，或者个理解上咧，未必咁明白啊。 系啊，即系花多啲功夫去沟通同埋了解，的确系，冇错。 咁啊，我哋讲咗第一类嘅呢个嘅亲密关系啦。咁我哋听首歌翻嚟，继续同 Anna 倾下第二类头先提到嘅亲密关系点样去改善下啦。 好。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睡，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 先咧講咗第一類朋友，就係可能身體上面咧有殘障嘅朋友，點樣咧可以克服到，即係喺性關係上面咧，有一個嘅愉悅啦。咁可能佢哋都需要有啲義工去到幫手啦。咁亦都需要即係好坦誠嘅溝通，即係話俾大家聽，大家係有邊一方面嘅需要嘅，咁啊盡量去到配合啦。咁第二類咧，頭先 Anna 有提到啦，就係可能係其中一方，可能係男方。即係覺得咧，唔想同自己嘅太太或者女伴咧有性行為啦，咁啊變相咧，可能喺嗰個性生活方面咧就變得好疏啊，好稀疏啊，嗰個數量變得好少啦。咁到底呢一個嘅情況又點樣去到解決咧？ 係啊，其實我主要想帶出嘅就係話咧，我哋會發現無論嘅身體健全與殘障，其實人同人嘅接觸，其實人都有一個渴求啊。咁你睇到殘障人士都有你渴求，但係點解我哋健全嘅人士呢，明明人都係有一個性嘅慾望啊，假設即係健康嘅身體，佢都會希望有同人連結啊，有親熱啊，有快樂啊，咁啊，咁點解呢？即係會有一個情形，就係佢哋明明係身體係健全，但係亦都係夫婦關係添，咁反而又做唔到呢樣嘢，或者唔想去做呢個親熱。頭先我哋見到話殘障人士，佢哋都諗辦法嚇，咁但係咩情形會導致呢啲嘅夫婦？连呢样嘢都系唔能够去进行咧，喺个夫妇嘅正常关系当中吓。其实我系想即系大家探讨一下啦。你哋觉得嗱呢、這个个呢类嘅型呢类型嘅个案，其实都唔少啦。其实可以带就为大家谂下，其实咩可能性导致咁样样啊？佢仍然身体健康，有健全嘅性欲啊，咁 发新鲜感咯。 啊，呢个可能一般系咁样讲啊，即系分爱情啊，或者系觉得呢、這个同太太耐咗，好似冇咗感觉，咁啊其他咪有咯。但系而家我哋有啲个案系，其实家计会嘅研究之前都有讲，香港嘅男性啊，最普遍嘅性功能障碍就系性欲低啊。所以佢唔系话呢个系同其他人新鲜啲就会新鲜感好啲定点样咁。 即當然都可能是這樣，如果新的對象比較有感覺一點，不過現在我們就發現那個狀態就是其實這些男性呢暫時來說最近我自己都接觸過多一點，就是他們說他們是有性慾的，不過呢他們跟太太呢就不知道為什麼呢就覺得是很尷尬，反而不是很自然就是他覺得去看那些的色情的片啊各樣他就覺得解決了個性慾就 OK 了，跟太太就反而不想做這件事。 我估到 是怎樣 剛才為什麼我說一聲呢，就是他說Anna 都有說就說哇香港普遍的男士性慾低，我就嚇怎會啊，經常都說他們很容易就會影響聯想或者有些性的幻想所以我反而覺得就是會不會因為他們看太多色情電影而不敢跟自己伴侶或者個老婆說提出久而久之他就會覺得哎呀好像減低了這個的性慾啊，即是對著老婆的时候或者他都不敢开口讲所以就会不会令到他们降低呢， 是这个可能性当然都有啦其实是真的很多的因素的我们发觉啦即是都看过很多不同的个案呢有些就真的可能是觉得太太是不是用来做这件事的是其他有些直情有些个案就是在想一些坏的女性才会有这个性欲去做这件事我们就即是不斷就問緊佢哋點睇性啊，咁我哋以前都講過啦，佢哋就根深蒂固有時候覺得咧性咧係最近啦，有啲 case 咧就係話性係蝦女人啊，咁如果佢好，其實佢好愛佢太太嘛，而家我哋唔少個案啊，好多唔同嘅個案，我哋啲同事又好，我哋自己又好，佢話其實佢係好愛佢太太，反而咧就唔想同佢做呢樣嘢，咁就以前講過有啲 case 係話覺得性一係污秽啊，唔乾淨啊，唔道德啊，咁就加埋操控女性啊，或者係欺負女性啊，咁佢覺得唔會咁愛錫佢太太，唔係愛做呢樣嘢，佢覺得好尷尬，佢情願自己去自慰解決呢個性嘅慾望啊，或者睇色情嘅片嚟解決。呢、这个欲望咯， 系，但系其实 Anna 如果佢嘅女伴佢老婆唔介意嘅话，其实系咪又唔一定需要去到即系改变佢观念嘅咧？ 系啊，其实咧好奇怪咧嗱，我哋都会话啦，因为佢哋系想生 B B 啊，咁想生 B B， 咁太太都心急啦，就哎呀都结咗婚，咁然之后太太就谂系咪即系，其实个太太会觉得被拒绝噶，因为先生点解一年先同自己亲完四五次或者五六次啦吓，我哋有啲 case 最多數埋有冇十次咧咁樣，咁所以佢哋覺得好似俾人拒絕咁樣咯，咁所以所以可能啲太太就會自己係要求，一係就提出主動提出要性嘅接觸，一係就可能著得性感啲咁，反而俾個先生就鬧咯喎，個先生可能就係話成個 erotic mat 嗰個情慾嘅圖式咧，已經覺得我太太是不做这件事的，那些人才这样做的，当我太太这样做我就觉得是不好的，样所以那个调色是 不可以能够是太太这样做的时候而产生那个情欲的唤起，这个就觉得让我们更加再次明白，再问一次先，最重要的 性器官是什么呢？ 个脑咯， 是啊，那他们变成在个大脑当中，即是个观念上他觉得是或者个性的价值观都不是一个觉得是一个亲密关系要去做这件事，他连接不到回来的话他就不能够 function 得到，虽然他身体健全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有时候都要花很多功夫，当然还有一个情形啦，我们发觉最近都有一两个 case， 就是个男性小个真的有些阴影，是一些失去亲爱者的一个的状况于是乎他可能会觉得屋企人就唔做呢样嘢，佢唔能够将自己呢一个咁嘅咁强烈嘅亲密感表达出嚟，好似好害怕，一去到尽咧就好似会冇咗个亲人咁嘅样啊。咁所以就我觉得我哋开始要谂，即系唔系话男性一定就只系从个性欲考虑，佢哋都系变得系有多层次，比较立体啲去睇男性嘅欲望啊、性欲啊咁样咯。 咁所以其实 Anna 系咪即系如果要帮佢哋解决咧，都真系要叫做揾翻嗰个归根究底个原因，即系点解佢会咁样谂，导致有咁样嘅行为咧？即系好多时都系即系心理影响你个生理噶嘛，即 系 要揾翻，即 系 就算有十个男人都系好少同佢个。 太太行房都好啦，都可能有十个唔同嘅原因嘅。 冇错冇错， 系啊，所以 case by case 系啊，同埋一定要通常我哋初期都要问佢攞个 sex history 啦，即系其实佢成个性嘅历史系点样样，因为佢哋可能以前有女朋友都系好正常做到噶。啊，几多分钟呢个女性佢反而系唔能够进行到一样嘢，咁就要睇佢点睇性观念啦。当然都要 check 翻佢身体啦吓，即系睇下个身体有冇事都好紧要噶。系点解以前得，而家最近唔得，系咪身体有咩毛病？ 系 咁、然之后当然有冇一啲信仰啦，有啲真系个宗教信仰，佢以前冇信仰，而家有信仰，咁、那个信仰喺个对佢个控制都可以好强嘅，同埋佢内心嘅感情啊，或者有时候咧系太太好惊痛嘅时候咧，太太吓亲佢啊，咁、佢又唔想伤害太太啊，咁。是很多错综复杂的情况、 所以其实听到这里呢、我觉得即 Anna 提到一件事很好，就是其实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就是觉得那个男士不行房或者很少跟太太或者女伴进行性行为，就一定是他不通出面有东西，他出轨，其实真的可能背后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女士们又不需要太过灰心或者觉得即太多猜疑的、反而其实即讲到最后一段关系就真的最重要溝通咯，即係了解翻點解會有咁樣嘅情況，咁、對症下藥咧，就真係好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嘅。 冇錯，溝通同埋了解自己身體。 好啊，咁啊，多謝曬 Anna 今晚同我哋分享啦，我哋下個禮拜五再傾過。 好，再見，拜 拜， 拜拜，保重啦，拜拜。 升温，一进一退，一人纵声沉，与海牵弦，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音狂徒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罐水花，四箭让我水错观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鱼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起永难同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期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鱼即管吃喝，为爱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转头有师兄祠堂，拜拜。